今天我們回來又錄這個牛醫生與狗護士，筍哥繼續再度我們今次談中年危機之前，呼籲大家誰個聽我們的網站希望留言過100個人，我們會繼續錄第二集，5個100個人我們會將個網站卡咗佢。咁呢我哋 發哥使唔使再留言 個網架電腦壞撚咗啦， 發哥快啲整翻個電腦 整佢老母個撚咗可能窿咗嚟啦， 發哥 唔知啊，真係。係 啊，邊個 啊？ 發明家啊？ 唔係，發明家唔係叫發哥啊，叫 蘭哥啊。 唔係叫 蘭 哥啊。 發哥好有錢噶，如果可以，可以呼籲下捐獻嘅話。 發哥唔係周潤發都明。屌你唔係話周潤發會聽咩？不過有一單嘢我想講下嘅，嗱，中年危機咧，話説我呢排收咗病人，個撲街係真中年危機。有幾樣嘢我想同大家分享下。40歲人， 我哋講係醫仔好大波嗰個， 唔係嗰個。40歲人，婚姻失敗，自己屋企玩跳樓，玩啲戒手。咁之後咧就佢啲工友嚟探佢，佢就話：啊，我都好中意嗰條女啊，諸如此類啊。咁佢啲工友仲講一樣嘢：你又唔好令到阿姨咁傷心啦。你知你以前做嗰啲嘢㗎啦，又飲醉酒，又咩食鈴頭丸咁樣。 咁啊係。 我一樲嘢想講俾嗰條撚樣聽，不過礙於我嘅身份就講唔到。阿哥，你系咪黐捻线噶？女人啫嘛，上大陆揾个第二件啦，你嗰件都系大陆揾落嚟嘅啫。你食揈头药关佢捻事咩？你翻大陆揈到个袋跌落嚟都冇人理你啦。第三样嘢，佢就话：啊，你啲工友同我讲，你身边冇晒朋友噶啦，你咁样唔得噶，朋友我哋出卖噶嘛，朱去。 就是因為他咧中年危機啊，佢驚佢自己咧仲冇錢，再上大陸揾女啊！ 屌你咪上大陸住咯，你得嘅嗱，好老實講，唔係你而家喺黐線佬醫院裏邊 冇錢，所以佢連即係上去都可能冇啊！ 喂，大佬你買張火車飛都冇， 放上去可能住喺人哋屋企啦， 使撚住喺人哋屋企咩？上到大陸就第二樣生活㗎啦！嗱，好老實講一樣嘢，你喺香港交一條 車去做農民生活， 做農民做賊佬啦！俾你上撚到我交一條賊一條，我揸住把刀捅你老媽兩樣攞撚咗你手。 身邊唔 係 女人公安啊！ 你專咁講啦，咪得咯，大佬。要諗住個面咧， 阿姨咧，其實阿姨有冇嚟探 你啊？未嚟探 我，嚟探佢，可能好靚咧。但係真係慘啊！ 我覺得咧，中年危機有一樣嘢最笨柒係咩？負責任。嗱，如果你中年負責任，你就行得撚啦。 我話俾你聽啊，基本上啊，每一個年紀負責任都係危機嚟㗎啦。 咁又係。 牛負責任都係一種危機嚟嘅， 係牛啊牛啊，咁咧就傻咗啲我嚟嘅，係啊，筍哥嗰個年紀打工太負責任，未結果未咁咯，啊我做太負責任，結果我未啫，我 屌 啊，咁啊係喎， 你打人打嘢喎， 你話 多結咗婚， 不可能啦， 負咗責任， 係佢俾以前嘅讀書教老師咧，就永遠教我哋咧就要負責任，咁咧將來社會就會得到認同啦。 我啲黐撚線嘅啫，嗱你易於被管治啊嘛， 好多電視啊上去嗰啲成功人士都咁講啊，嗱你記住啊，唔好怕失敗，最多做啲負責任嘅嘢。 屌你老母，你睇 V C 永青，你睇下阿黃生有冇負過責任，嗰啲人都唔負責任乜撚樣。 但我哋而家咁嘅年紀，唉，當我發覺呢個係事實嘅真相，我哋原來太負責任咧，都會造成危機嘅時候咧。我哋又太遲啦，翻唔到轉身。 唔係最近扯一樣嘢，咪對社會負責任，就係生細路。 係啊，同埋受教育啊，可能教育好失敗嘅。 教育一定失敗嘅，教育可以管制你噶嘛，即係教育可以鉛制你噶嘛。係 啦， 即係教育唔係一樣好嘅嘢嚟咯，我覺得。 所以嗰頭先你話咩好認同佢講咩？ 唔係，唔係好撚認同任何時候負責任都係一個危機咯。 你好像很有這個買嘢的 興味，是啊，你成身味道好像 是啊，好像做一支 那個朋友都負責任的 喎。你嗱呢啲嘢好講唔講，拉埋出拉埋聽住我入嚟一起講啦， 邊個話拉呢個 冇話拉啊，狗婆又唔講，狗婆又唔講嘅， 唔講自己女人，唔講。 唔係，不過我覺得有 講緊一件事， 唔係啊，因為我講有一樣嘢就係中年危機咧，尤其中年人。其實他們開始意識到要想改變生活， 是 但是他們不能夠脫離自己的道德框架。 為什麼40歲才會想改變 生活？通常一個人成熟的時候就是40多歲，我知道教育失敗， 我們去到五國那時候就40歲。我讀個定義出來 這本嘢自己寫的， 是你寫的， 即是 我沒出口 的。結婚是一個騙術，是即是大家欺騙大家， 是 我欺騙你，可能 梗係騙數啦，又要俾律師費嚟申訴，俾律師費又要俾外母又要俾一筆，跟住註冊又要俾一筆，可能對結婚啊聯 即係愛情， 我哋不如聽筍哥講，你信唔信愛情而家？ 我好耐冇愛情， 得唔得？答咗你， 好撚嚴肅啊！呢個 係啊，即係你覺得你冇錢可唔可以有愛情先？ 都 OK 嘅。 咁啊，就笨撚仔啦， 佢有就嚟有中年危機 啦。嗱，好老實一樣嘢，我同你一齊追你女朋友，嗱講，你唔好講女朋友，唔好講你女朋友。我同你一齊追阿 Catherine 啦，舉個例子，大家都識啊 Catherine。我揸法拉利，我日日同佢去香港最高級嘅酒店食飯，日日揾人拉小提琴佢聽。 最弊你唔諗得。 我知啊，每日送過呢個 LV 唔係 LV 包大，唔係包大氣啊啲啊。 你又錯啦，阿水哥揸摩子啊。 加住兩個啊嘛。 冇錯啊。 你生日我送法拉利，你再生日我送直升機，呢啲就唔係叫購啦，嗰條女瘋狂愛上你啦。 哥你都可以送嘅啫。 仲有愛情呢個世界。正嘅，我 夠正啊 ，Kathy 唔要嘅， 佢唔係好中意嘅。 係啊，即係大家可以感覺 好似生正啊，唔 係，即係嗱，去到中年，大家意識到一樣嘢，因為你事業開始定型，你唔會再想去邊度，你除咗仲話 唔好想啊，翻到跌，你都戇鳩嘅，我就想帶出呢點啊，中年人又冇錢又冇危機，人哋又覺得你唔聽教唔聽話，忍手又插腳，人哋想隨時做鳩你添嘛， 係咯， 即係點解？上到個公司就咁多勾心鬥角，就係因為中年去到危機，就人人都發覺要自保，所以人咧變得諸事八卦陰險，同埋點啊？要自我真正嘅保，當係個填補心理裏面一個不平衡。嗱，同一時間都符合社會嗰個咁嘅呼籲啊！ 我又係啊，到你中年嘅時候，係你嘅利用價值啊，你嘅剩餘利用已經揸到咗啦， 係啊， 公司已經對你冇乜呢個， 唔係喺個公司，喺屋企都係咁啊， 啱啊，即係你係要人身上邊嗰個剩餘利用價值唔多。 你老婆就人老珠黃啦，如果唔係佢又好靚啲啊，佢都覺得第二個啊。 你有望夠我老婆，如果36、24、36、5尺8寸都靚撚過陳慧琳，而家仲坐喺度嗰次尺當頭派街坊跳樓4次，吊頸2次，當代一次而死啦！你都望夠啦。 阿嫂忍住，唔好打佢哋， 即係好老實講一句，你個人嘅剩餘價值點解人到中年有一個社會危機就係、是、人到中年有危機，你個剩餘價值應該你自己意識到呢樣嘢嘛？ 我喺度讚一讚啦，阿邊個咩哥啊，純哥啊，中年你啊，佢又開始靚仔，得頭髮靚仔啦，同埋佢人成熟啲就，佢開始咧有真情啊，冇勤冇得，佢有真情，佢自己又有錢，佢有量，佢有依樣價值，所以佢社會中年咧對佢嚟講冇危機。 我話俾你聽，香港社會冇撚咗佢啊，真係有危機啦！你個撚樣，你望純哥死，你望自己死好撚過，政府都唔想你死啊！你咪有病啊！即係點解中年危機就係因為，即係我哋嘅剩餘利用價值，我哋意識到一樣嘢就係冇咯。 喂，咁係咪即係有錢人就冇中年危機嘅咧？ 呢樣嘢你講得好啱啊，老友， 我都好認同啊。 但係你睇有錢到邊個階段喎、啊嗯？即係你話中產人士就唔係啦。你話咩叫唔係中產人士？即係高產人士咧？你而家揸緊 Benz 法拉利啊，住緊間樓甩撚曬啊，手頭揸住差唔多有800萬現金啊，即係佢唔計層樓喎、啊，咁嗰啲咪冇乜中年危機咯。而家講真一句，揸住1000多萬嗰啲，香港好撚多人都揸住1000多萬。你同我 係嘛？ 我話俾你聽，你同我睇嘅數目好撚大， 1000多萬佢有喎。 你同我睇嘅數目真係好撚大，1000多萬。但係我話俾你聽，你1000多萬，你諗下而家係幾廿年唔使做嘢啫喎，即係5、20年唔使做到嘅啫喎。即係你諗下，真係20年唔使做，你唔好諗住哇百萬富翁好撚掂，你而家揸住100萬短拋土啦，膨脹，即係你唔好話俾人聽添喎。你而家旺角一間鋪鋪租30萬啦，屌你！你開鋪按金上期， 加埋租金嘅呢啲咪冇咁多， 你都唔肯夠底啦。即係100萬唔係好多啊，就係而家香港。即係所以你話要有中要冇中年危機得，你真係有好富裕嘅生活，你就冇所謂。 係、哎，即係句啦，即係上哥咁有錢啊，冇話中年冇危機，少年都冇危機啊。 咁啊係啊， 啱啊。但你又點睇呢個危機呢阿筍哥，即係我覺得你覺得而家自己有冇危機先？ 不如講下你身體先啦，唔好講你有危機，講身體你有冇危機暫時。 身體都未有嘅。 屌你，佢冇危機，你試下叫佢跑100米啦，佢跑得到呢、這個 少二萬 少二萬 加多。筍哥咪就係處嘅啫嘛， 十米我唔得，一呢、這個我跑30分鐘都係得 嘅。一百米跑30分鐘， 翻到海。 連續跑三十分鐘， 咁撚驚 啊！不過我唔得，老實講， 我點解我攞跑衫？即係坐到攞跑，我話你邊邊得得架 啊？危機呢家嘢，好似我呢個年紀最大嘅危機就係冇錢。冇錯， 呢樣嘢係 你呢個危機好持續落去咯。係 啊，呢個 係啊，只要你喺中年，呢個可悲，好笑嚟㗎。 咁所以呢個 好危機啊嘛。 其實就所以係咪其實就唔係好構成講話中唔中年危機？其實中年、少年、老年，即係老中青，任何時候你冇錢都好撚 嘢。你咁講， 唔係嗱，中年危機一樣嘢特別啊，同其他危機就係、是、因為你少年嘅時候努力過啊嘛，即係嗰度上到某一個頂峰啊。中年危機有幾個即係條件要限制裏面，第一，你真係有家室，你真係份工安定，管理階層。即係唔好管管理階層安定啊！ 我覺得係冇所謂啦，唉，老唔老力都係咁噶啦。 就係你有仔女咯， 四十歲都係危機噶啦。 即係啲仔女又唔肯聽話， 老一就咧白轉嘅危機就咧，你細個唔努力，到你中年發一達咁就危機啦。危機點樣使錢？ 屌你老味啊！你揾我啦，我教你點使啦。你揾教？ 如果中年危機嘅就好危機嘅， 屌冇錢危機老友。 即係我哋點算好啊？ 我覺得對策中年危機就係大家一樣，係 冇公責任，係公緊積金嘅要。 唉，唔係啦，不負責任。上大陸做咩呢？嗱，到你四廿零五廿歲有幾五廿歲 坐監喎？ 有幾五廿歲到啦？我因為我有一個定律，好想介紹俾大家。人生有六十年 交我哋先， 唔係點交你？人生有六十年，你頭嗰廿年戇鳩鳩咁過，中間嗰廿年享受緊人生，你嗰廿年邊啲有陪住佢？ 我最驚你唔止六十年，到八十歲仲要窮到八十歲。 你咁講，即係你六廿歲係最活潑噶嘛？你過六廿歲都好難喐得㗎。 我就已經活潑啦，黑又點唔到，星又射唔出。 係咯，即係你過六廿歲喐唔到，即係有身有神。 走又忍唔到，有時多病痛啊！ 即係你 都廿，你唔好信佢啊！講嘢點 都好，講埋俾你聽先啦。咁你都到三廿歲位，你都到五廿歲嘅話，嗱，我好主張大家做一樣嘢， 係 翻大陸吸毒， 係咗 咯。如果係唔帶袋， 哇！ 攞曬錢玩緊曬佢。唔好顧啲仔女， 你而家咁講，即 係拋妻棄子 啦！咁樣六十歲已經做緊啦，咁到時我哋點享受啊？嗰啲人，我哋搞嚟俾個社會啊！ 我屌你老味，我叫啲人偷時行樂，享受多噶！你話我搞亂社會， 你係都等翻我哋先開始啊！你俾咁 係喎，屌 你老味，屌你社會啊！我都係如果咁樣，我買個龍角先射出， 呢個位啊！我屌你， 等你射你同埋買個一齊相組相妻， 唔使噶啦！屌你老味，你淨係攞啲金錢嗨我做到死啦！咁好啦，我哋今日咧講中年危機講差唔多， 使唔使嗌發哥整翻部電腦啊？ 個撚樣話嗌溝咗部電腦，屌你咁撚我未 send 個 email 俾我哋，個死公家！ 可能以為我哋都玩撚完， 我哋好多人以為玩完咗， 但係我哋仲周圍 send 嗰啲嘢， 你冇 send 翻出去話俾人哋聽，我哋已經重新開 台。哇，咁就冇喎， 係咪呢個要做下啦？大家 使唔使我攞直牛肉攞嗰個剪彩啊？ 都好啊， 不如 scan 個樽袋然後貼喺度。 屌你牛代咁又好 ，OK， 咁今日講嘅嘢係咁多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